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20集，梦回。尹昌改变了陆广白的战车，把兵分成尖刀大突进。海日谷偷学到这一招，在北原教场让萧迟也找到了新的气息。萧迟也跟着把尖刀砸入进了自己的战车里，呈现出此刻威力震撼的离北铁骑。阿芝很快就明白铁锤没用了，他们无法避开长刀接近离北铁骑，可是当他们换下铁锤，离北铁骑就会以纵队出击，仿佛是匣子里猛然弹出的几把刺刀，痛得蝎子自顾不暇。雪亮的刀锋收放自如，这相当于重型战车摒弃掉了一般工程器械的木质结构，完完全全由钢铁打造，机动性更强。只要萧迟也愿意，他们还可以就地拆解变成野队打伏击，即便还是雏形，甚至有些生硬，但毫无疑问，这是完全属于萧迟也的离北铁骑。阿迟眼见兵败就在眼前，却听见了雪剑的音力，他的裂损收翅飞旋下九重，带来了他等待已久的援兵。 咋这么多兵？ 尹昌准备坐地上把鞋子里的血水倒一倒，又看见西南方涌出了蚂蚁般的骑兵，他急忙爬起来蹬着靴子喊道， 晚秋了，这他妈快有咱们三倍兵力了。 蝎子当即士气大振，听了沙海浪淘，双方在天坑前陷入死斗，血光溅破血晕，离北铁骑和禁军全然豁出去了，突围的机会只有现在，错过了今夜就再无生机。古今提起海日谷的后领，把他踹进人群里，看尹昌有点瘸，便横刀抵开边沙兵，对老头喊， 你老受伤了。 尹昌皱着红鼻子不自在地扭了几下， 脚泡得痒痒。 海日谷在人群里敏捷地躲着弯刀，时不时还要对杀红眼的禁军亮出自己的小金牌。 自己人。 那头的阿赤已经与萧迟也杠上了，他的弯刀用得远比铁锤好，两方兵马在挤压间踏的地面震动，不知道是谁先翻马，随后天坑边沿全部坍塌，所有人混杂着翻滚进去。禁军啃了几口泥，冒着头在乌压压的敌军里相互大喊， 操，二爷是不是给挤下去了。 浪淘雪金滚身陷在了坑底，阿赤蹬着石块扑了过去，萧迟也来不及起身，抬脚踹在了阿赤的胸口。阿赤受力退后几步，萧迟也已经挺身而起，铁锤几乎是贴面抡来，萧迟也避闪间靠臂腹格挡，风踏双衣踏翻了陈旧的木栏，沈泽川疾驰在暴雪间，他的长衣惊风掠动，寒雪凌飞在眉眼，侧影处肃杀的凌厉。费生不敢在战场上拖大，带着锦衣卫紧跟沈泽川马后，谭台虎也不敢让沈泽川一马当前，率兵追着府军，都快站在马鞍上了，隔着风冲沈泽川喊， 府军就在东北方查实天坑。 马蹄零件飞雪，沈泽川捏湿了缰绳，他这一路几乎没有停下来过，风踏双衣已经很疲惫了。查实天坑，沈泽川沿途经过的都是白茫野，但当他踏入查实天坑附近时，那梦魇如潮水翻涌而上，熟悉的血腥味直呛口鼻。沈泽川喘着息，在厮杀里看不到萧迟也。沈泽川厉声喊道， 萧三。 费胜张望着看见了尹昌，尹昌远远看见府军一身白在这里打眼的紧，他跳起来挥动着刀喊道， 坑里，坑里，二爷在坑里。 沈泽川刹那苍白了脸，他手脚冰凉，从马背上滚下去，握住养山泉的手都在颤抖，白袍被血水渗湿，他踩着尸体， 只能看见那出现在梦里千万次的天坑。沈泽川顾不得别人，他沿着天坑踉跄地滑下去。大雪漫天，他颤抖地喊着：“ 小岑！” 梦里梦外重叠着。沈泽川见过自己横尸在此，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躺在这里的人会有萧迟夜。费生哪见过府君这个模样？他追下来搀扶人，沈泽川不要。他在尸山血海里，扒着浪涛雪晶跟前的尸体，扒得双手通红。 小泽， 尸体忽然抬起手，又快又转的抓住了沈泽川的手腕。 兰州， 萧迟夜闷在头盔里。沈泽川已经推掉了萧迟夜的头盔，他在那飞雪界看清萧迟夜的脸，不管血污，紧紧抱住了萧迟夜的脑袋。萧迟夜反手揉着沈泽川的后心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在那风声里听见沈泽川一遍遍小声喊着：“ 萧迟夜，萧迟夜。” 萧迟夜的心都碎了。茶室天坑是沈泽川的夜晚，他刚进招罪寺的时候，寺里屋舍破旧，烂窗兜不住寒风，纪刚把唯一的避风处留给他睡，他枕着手臂不敢告诉师父他睡不着。那会儿沈泽川还能记清纪木的脸，大哥有花瓶亭的影子，生得俊秀，在家时说亲的人都快把门槛踏烂了。 我惦记着升官。 纪木蹲在院子里扒饺子吃。 升官了，咱们就住东头去。 沈泽川学着他扒饺子，塞得两家鼓囊，点头含糊地说：“ 我给你看人嫂子。” 纪木有个两小无猜的姑娘，原先住在他们隔壁，后来搬到了东边。这姑娘的老爹趋炎附势，总想把闺女塞到衙门里去。纪木为了争口气才入伍，成日拼了命的办差，就想赶在姑娘出阁前把人给娶回来。纪刚没挣多少钱，家里不富裕，花瓶亭养着两个儿子，嫁妆都给他们攒成了将来娶妻的银子。眼看纪木老大不小了，他在屋里跟纪刚盘算着脱媒。端着的冬天很空旷，往东边是茶石河，他们在小一点的时候冬日会到冰面上脱爬梨子。沈泽川聪明，老是哄骗跟着去的小鬼头们当马，自己做老爷，坐在梨上指挥着人乱跑。纪木那会儿就跟纪刚说：“ 我弟弟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 花瓶亭把沈泽川当亲儿子，纪木就把沈泽川当亲弟弟。萧迟夜和萧继明在离北跑马拉弓的时候，纪木还带着沈泽川漫山遍野的瞎跑。沈泽川15岁以前，纪家拳打得很马虎，纪木总是替他兜着，不让花瓶亭训人。咸德3年，纪木升了小旗，全家都高兴。花瓶亭操办了一场，把家里的存续数了又数，准备和纪刚托媒人向东头的姑娘提亲。当时纪木要轮值，沈泽川带着花瓶亭给包的饭菜去守备军营里给大哥送饭。那夜是沈泽川最后一次见到花瓶亭，师娘站在院门口给他把袄子扣好，又给他戴上风铃，把他捂得严实，嘱咐着早去早回。纪木偷偷给沈泽川酒喝，沈泽川用筷子蘸着喝，坐在一溜虎背熊腰的士兵里像个裹袄子的青萝卜。雪下时，这些粗犷的汉子说瑞雪兆丰年，端州明年要有好收成了。纪木用筷子敲着瓷碗，唱了首清平调。他那会儿才20岁，即将迎娶娇妻入门，兄弟俩感情和睦，家中父母无病无忧，正值意气风发的好时候。沈泽川每每想起那夜，都会泪流满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